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4日。泰国旅游局近期提议让泰国海军方面开放战舰、训练营等军事设施，以吸引来自中国的游客参观。21日，中国公安部与法国内政部在北京签署了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中法双方承认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方准许持有对方国家驾驶证的人员在其境内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驶证。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滴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9:00，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Carrie 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 Can。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硬挺挺的，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期限。I'm pretty, I'm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 去了方向， 没有你的心总是害怕孤单， 没有你的笑我不敢去想象， 没有你的梦我还假装坚强， 真爱不要错过怕什么， 我只想要你给我一个承诺， 我永不会改变爱的歌，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心你的手， 你是否能感受我为你而心动，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出现在哪里， 我再也不放开你的心你的手， 在人海中不后悔跟你走， 我牵着你的手， 有你每分每秒到幸福的尽头，你和我 不放手， 有了你的爱像蔚蓝色天空， 有了你的心连冬天都暖和， 有了你的笑想有勇气陪我， 有了你的梦每一天都渴望，真爱不要错过怕什么，世界多大没有你怎么能活，那一夜的惊喜就是我愿意陪你走完一生不回头， 未知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一曲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眼一寸无形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换心意，我的爱永不变。

边的这首来自蔡琴的歌《相思河畔》，其实每次听到蔡琴她的声音呢，就像是一个古董的音箱一样，非常的具有质感，并且很多时候都能够想到当年在听歌的那些时候啊，尤其是黑胶唱片时代，到后来有CD 磁带的时代，会发现蔡琴能够把你带回到当年听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能够让你不断的去回味。接下来是游鸿明的《花沙》。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结下的誓言，被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蹲在悬崖才害怕。夜深人静，浮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我把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夜深人静，难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脚下，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你的笑容却更优雅。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带不走一粒沙。 ocean. I realized quickly when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this brotherhood of man, or whatever that means. Into a grace of times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y head. And I am feeling.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3号星期四，农历正月2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廊坊晴，8度到-4度，首都北京晴，9度到-3度，近邻天津晴，8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水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水是万万不能的。水是最好的排毒载体，可以稀释毒素，并且呢随着体液循环把毒素带走。那每天一定要喝8杯水，而且最好早上起来就喝一杯水。皮肤也是人体重要的排毒器官，所以呢我们要多运动多出汗。像现代人非常流行的新型的养生方式汗蒸排汗就是非常好的，排汗可以让毒素快点排出去。记得多喝水多运动。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间，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的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醉酒的探戈》2001。 我带着7分醉，3分清醒，爱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左耳飞进右耳飞出，让我脚心抖擞。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8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不曾想家中。爱你像个教练，像东像西像不开，脚趾痛，说起了痛，混乱的绝情的探戈，不再拉我的理由。 街就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 Goodbye 啦，我的温柔。要你断掉谁的探戈，要尽头无所适从，混乱的绝情的探戈 Goodbye 啦，我懂理由。要你断就醉的探戈，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 Goodbye 啦，我的温柔。

廖卷家的加油站。接下来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曹猛带来的半点心，待会儿再见。 好酒已散场，关门声还在回荡，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该选伤心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心人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太悲观所以就太奢望，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 要是我你是天空，好想飞不想走，来不及倒转时空，没关系还有我，对自己说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21日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关于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全覆盖情况的专题报告和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习近平主持会议。21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部署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国际方面，俄罗斯卫星网20日报道， 我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森报告的最新民调显示，80%美国人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是美国遭遇的严重威胁。民调显示，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目前不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副总理罗葛金表示，目前俄装备的是老式的苏联经典导弹总督，该导弹的服役时间已被延长，直至新导弹出现。罗葛金称，新导弹的研制工作正按计划进行，并很快列装。他还称，该武器能够克制美国当今、未来以及更远未来的反导系统，能将美国的反导系统撕碎。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今天10点的第一首歌是郑中基的《卸不下的行李》。 告别信用卡和那手提电话，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傻 Richard 夜半潇洒，恐怕像是种子堕落在天涯。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爸妈。飞机倒下，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懒懒的嘴巴，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可美丽，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心里的标签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然而没什么你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却只怕有点东西放不下提不起，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轻松多神奇，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人生简单一点可

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紧紧收集的三滴泪的痕迹渐渐褪去，我一个人鼓起勇气，跟着时钟一个一个的前进，推开窗等待阳光，等带着清醒，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挣扎，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追着风慢慢审视着遗忘，我一个人应该可以想起爱过之前原来的自己，或许那样的天真我已经回不去。寂寞比相爱容易，我记忆里的童话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顺势的真遗忘，已经慢慢的融化，爱不是这样，而你偷走我的时间，曾说过的誓言你还在乎吗？我不想孤单的坐在回忆里逞强，时间回不到最开始的地方，只想这样吹着风慢慢审视着遗忘，等到明天继续放晴，几乎忘记下过了雨，爱在心底留的签名总会慢慢褪去。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三合启航教育或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艺。祝愿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祝愿市31590000。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方向。 心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广告之后，张雨生大哥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一生无情的沉默，都随影只是风飘渺远走。世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昨夜怒阳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说到3D 林忆莲呢，最近在 TV show 歌手当中算是大放异彩，她的很多作品经过她演绎之后，你会发现是特别让你动容，很容易就投入到她演唱的这首歌曲的情境当中。今天要听听看她自己的这首《纸飞机》。 王子骑白马， 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这飞机的惩罚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这飞机并不复杂，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们的童话。 我是家，永远会等你。听说你的爱碰上雨季，有时有人生了一场病，心疼的我想给你暖意，倔强的你不让我走近。月光在你眼里，你说你没资格让我呵护疼惜，就算我真能抛弃一切，你又怎么去战胜自己？不顾一切的爱才算是爱，从来没有感慨一路走来，曾经的悲哀，至今的愉快，总想为你实现你的期待。不顾一切的爱无可取代，所受的伤害都消失了。我不走开，等你随时再回来。

几行千里奔跑赴美你的笑，是情深刻进心里永远抹不掉，爱已无可救药，思念缕缕火苗在我血液里燃烧，心在狂跳，这次你暴力喧嚣，灵魂也惊扰，只因为你的眼神迷失了轻妙，是你跟着情网忘住了心跳，追逐梦里的温柔和你的笑，红颜笑醉今朝，青丝为你缠来为你 One night in Beijing 起丢人捉拿住着你归人。 欢来北京，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晚安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飞在寒风起，站在城门这腐朽的天衣，呼唤城门开，眼中含落泪。 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已梦想是失重，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外地会自己承受，也许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深度，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有我，总是放感情杀不了我，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只心剩下几张月余的承诺，你要我用心就不合，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离了，几乎相信你的背后，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个结果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追求一个结果，不断的去询问这个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而忽略掉过程当中所历练的这些东西。接下来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水木年华的梦田，我是景森，明天再见，拜拜。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开间梨花春又来， 沉，我明白等待背后是伤痕，为了一个人每夜不熄的爱，一个人爱的透彻，忘不了爱走过的旅程，我依然相信幸福的可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